第九十回，湿棉衣，贫女耐熬草。宋国品，小郎惊叵测。据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，渐渐不知，一日竟至绝力。从前十几天内，贾母等轮流看他，他有时还说几句话，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，心里虽有时昏晕，却也有时清楚。贾母等见他这病不似无因而起，也将紫鹃、雪雁盘问过两次，两个哪里敢说。便是紫鹃欲向世叔打听消息，又怕越闹越真，黛玉更死得快了，所以见了世叔毫不提起。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缘故来，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我没说，自然更不敢提起。到了这一天黛玉绝力之日，紫鹃料无指望了，守着哭了会子，因出来偷向雪雁道：“你进屋里来好好的守着他，我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和二奶奶去。今日这个光景，大非往常可比了。”雪雁答应，紫鹃自去。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着黛玉，见她昏昏沉沉，小孩子家哪里见过这个样，只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，心中又痛又怕，恨不得紫鹃一时回来才好。正怕着，只听窗外脚步走响，雪雁知是紫鹃回来，才放下心了，连忙站起来掀着里间帘子等他。只见外面帘子响处进来了一个人，却是世叔。那世叔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，见雪雁在那里掀着帘子，便问道：“姑娘怎么样？”雪雁点点头叫他进来，世叔跟进来，见紫鹃不在屋里，瞧了瞧黛玉，只剩的残喘微言，唬得惊疑不止，因问：“紫鹃姐姐呢？”雪雁道：“告诉上屋里去了。”那雪雁此时只打量黛玉，心中一无所知了，又见紫鹃不在面前，因悄悄地拉了世叔的手问道：“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宝二爷说了亲，是真话吗？”世叔道：“怎么不真？”雪雁道：“多早晚犯病的？”世叔道：“哪里就放定了呢？那一天我告诉你时，是我听见小红说的，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，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，说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讨老爷的喜欢，往后好拉拢的意思。别说大太太说不好，就是大太太愿意说那姑娘好，那大太太眼里看得出什么人来？再者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呢，就在咱们园子里的，大太太哪里摸得着底呢？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了。又听见二奶奶说宝玉的事，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的，凭谁来说亲，横竖不中用。”雪雁听到这里也忘了神了，因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吗？”史书道：“这是从哪里说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前日都是我和紫鹃姐姐说来着，这一位听见了，就弄到这步田地了。”史书道：“你悄悄的说吧，看仔细他听见了。”雪雁道：“人事都不行了，瞧瞧吧，左不过在这一两天了。” 等说着，只见紫鹃先连进来说：“ 这还了得，你们有什么话还不出去说，还在这里说，索性逼死他就完了。” 世叔道：“我不信有这样奇事。” 紫鹃道：“ 好姐姐，不是我说你又该恼了，你懂得什么呢？懂得也不传这些舌了。” 这里三个人正说着， 只听黛玉忽然又嗽了一声。紫娟连忙跑到炕沿前站着，侍书雪雁也都不言语了。紫娟弯着腰在黛玉身后轻轻问道：“ 姑娘喝口水吧。” 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，雪雁连忙倒了半盅滚白水，紫娟接了拖着，侍书也走进前来。紫娟和他摇头，不叫他说话，侍书只得咽住了。站了一会，黛玉又嗽了一声，紫娟趁势问道：“ 姑娘喝水呀？” 黛玉又微微应了一声，那头似有欲抬之意，哪里抬得起？紫娟爬上炕去，爬在黛玉旁边，端着水试了冷热，送到唇边，扶了黛玉的头，就到碗边喝了一口。紫娟才要拿时，黛玉意思还要喝一口，紫娟便拖着那碗不动。黛玉又喝了一口，摇摇头不喝了，喘了一口气，仍旧躺下。半日，微微睁眼说道：“ 刚才说话不是侍书吗？” 紫娟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侍书尚未出去，因连忙过来问候。黛玉睁眼看了，点点头，又歇了一歇，说道：“ 回去问你姑娘好吧。” 侍书见这番光景，只当黛玉嫌烦，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。原来那黛玉虽则病势沉重，心里却还明白，起先侍书雪雁说话时，他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，却只做不知，也因实无精神搭理。即听了雪雁侍书的话，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原是意而未成的，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，老太太的主意亲上做亲，又是园中住着的，非自己而谁？因此一想，阴极阳生，精神顿觉清爽许多，所以才喝了两口水。又要想问侍书的话，恰好贾母、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听见紫娟之言，都赶着来看。黛玉心中疑团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。虽身体软弱，精神短少，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了。凤姐因叫过紫娟问道：“ 姑娘也不至这样，你是怎么说？你这样唬人。” 紫娟道：“ 实在头里看着不好，才敢去告诉的。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，也就怪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也别怪他，他懂得什么？看见不好就言语，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。小孩子家，不嘴懒脚懒就好。” 说了一回，贾母等料着无妨，也就去了。正是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。不言黛玉病渐渐退，且说雪雁、紫娟背地里都念佛。雪雁向紫娟说道：“ 亏他好了，只是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” 紫娟道：“ 病的倒不怪，就只好的奇怪。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，人家说的好事多磨，又说道是姻缘棒打不回，这样看起来人心天意，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。再者，你想那一年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把宝玉没急死了，闹得家翻宅乱，如今一句话又把这一个弄得死去活来，可不说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结下的吗？” 说着两个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。雪雁又道：“ 幸亏好了，怎么明儿再别说了，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的姑娘，我亲见他在那里结亲，我也再不漏一句话了。” 紫娟笑道：“ 这就是了。” 不但紫娟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， 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，三三两两叽叽弄弄议论着，连凤姐儿也知道了，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。那时正值邢王二夫人、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，说起黛玉的病来。贾母道：“ 我正要告诉你们，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处的，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，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，都为有了些知觉了。所以我想，他们若近着搁在一块儿，毕竟不成体统，你们怎么说？” 王夫人听了便呆了一呆，只得答应道：“林姑娘是个有心劲儿的，至于宝玉呆头呆脑不必嫌疑是有的，看起外面却还都是个小孩形象，此时若忽然把那一个分出园外，不是倒漏了什么痕迹了吗？古来说的，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。”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：“ 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她的好处，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她，也是为这点子。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，恐不是有受的，只有宝丫头最妥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不但老太太这么想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但林姑娘也得给她说了人家才好，不然女孩家长大了哪个没有心事，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，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，那倒不成事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，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。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两岁，依你们这样说，倒是宝玉定亲的话，不许叫他知道倒罢了。” 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道：“你们听见吗？宝二爷定亲的话，不许混吵嚷，若有多嘴的，提防着他的皮。” 贾母又向凤姐道：“凤哥儿，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园里的事了，我告诉你，须得精点心。不但这个，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钱，都不是事，你还精细些，少不得多分点心，严谨严谨他们才好。况且我看他们也就只还服你。” 凤姐答应了，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，方各自散了。从此凤姐常到园中照料。一日刚走进大观园，到了紫菱洲畔，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，凤姐走到跟前，那婆子才瞧见了，早垂手侍立，口里请了安。凤姐道：“你在这里闹什么？” 婆子道：“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看守花果，我也没有差错，不料邢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。” 凤姐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 婆子道：“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玩了一回，他不知道，又往邢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，我就叫他回去了。今儿早起听见他们丫头说丢了东西了，我问他丢了什么，他就问起我来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问了你一声也犯不着生气呀。” 婆子道：“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，并不是他们家里的， 我们都是奶奶派的，贼名儿怎么敢认呢？ 凤姐照脸啐了一口，厉声道： 你少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，你在这里照看，姑娘丢了东西，你们就该问呢，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？把老林叫了来，撵出他去。 丫头们答应了。只见邢秀英赶忙出来，迎着凤姐陪笑道： 这使不得，没有的事，事情早过去了。 凤姐道： 姑娘，不是这个话，倒不讲事情，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。 秀英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，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。凤姐道： 他们这种人我知道，他除了我，其余都没上没下的了。 秀英再三替他讨饶，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。凤姐道： 我看着邢姑娘的份上，饶你这一次。 婆子才起来磕了头，又给秀英磕了头，才出去了。这里二人让了座，凤姐笑问道： 你丢了什么东西了？ 秀英笑道： 没有什么要紧的，是一件红小袄，已经旧了的，我原叫他们找，找不着就罢了，这小丫头不懂事，问了那婆子一声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，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，我也骂了几句，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 凤姐把秀烟内外一瞧，看见虽有些皮棉衣服，一时半新不旧的，未必能暖和，她的被窝多半是薄的，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，就是老太太拿来的，却一些不动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凤姐心上便很爱敬她，说道： 一件衣服原不要紧，这时候冷，又是贴身的，怎么就不问一声呢？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。 说了一回，凤姐出来，各处去坐了一坐，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叫平儿取了一件大红扬州的小袄，一件松花色绫子一斗珠的小皮袄，一条宝蓝盘锦香花棉裙，一件佛青银鼠褂子，包好叫人送去。那时秀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场，虽有凤姐来压住，心上终是不安，想起 许多姊妹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下人敢得罪她的，独自我这里，他们言三语四，刚刚凤姐来碰见， 想来想去终是没意思。正在吞声饮气，看见凤姐那边的风儿送衣服过来，秀烟一看绝不肯受，风儿道： 奶奶吩咐我说，姑娘要闲事旧衣裳，将来送新的来。 秀烟笑谢道： 承奶奶的好意，只是因我丢了衣服，她就拿来，我断不敢受。你拿回去千万谢你们奶奶，承你们奶奶的情，我算领了。 倒拿个荷包给了风儿，那风儿只得拿了去了。不多时，又见平儿同着风儿过来，秀烟忙迎着问了好，让了座。平儿笑说道： 我们奶奶说，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。 秀烟道： 不是外道，实在不过意。 平儿道： 奶奶说，姑娘要不收这衣裳，不是嫌太旧，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。刚才说了，我要拿回去，奶奶不依我呢。 秀烟红着脸笑谢道： 这样说了，叫我不敢不收。 又让了一回茶，平儿同风儿回去，将到凤姐那边，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，接着问好。平儿便问道： 你哪里来的？ 婆子道：那边太太姑娘叫我来请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的安，我才刚在奶奶前问起姑娘来，说姑娘到园中去了，可是从邢姑娘那里来吗？ 平儿道：你怎么知道？ 婆子道：方才听见说，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，叫人感念。 平儿笑了一笑说， 你回来坐着吧。 婆子道， 我还有事，改日再过来瞧姑娘吧。 说着走了。平儿回来回复了凤姐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薛姨妈家中被金贵搅得翻江倒海，看见婆子回来竖起绣烟的事，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。宝钗道， 都为哥哥不在家，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几天苦，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，咱们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咱们家里人。 说着只见薛科进来说道，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遇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连一个正经的也没有，来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党，我看他们哪里是不放心，不过将来探探消息罢了，这两天都被我干出去了，以后吩咐了门上不许传进这种人来。 薛姨妈道，又是蒋玉菡那些人呢？ 薛科道，蒋玉菡却倒没来，倒是别人。薛姨妈听了薛科的话，不觉又伤心起来，说道， 我虽有儿，如今就像没有的了，就是上司准了也是个废人，你虽是我侄儿，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，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，你自己从今更要学好，再者你聘下的媳妇儿家道不比往时了，人家的女孩出门子不是容易，再没别的想头，只盼着女婿能干，她就有日子过了，若邢丫头也像这个东西。 说着把手往里头一指道， 我也不说了，邢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有心劲儿的，又守得皮耐得富，只是等咱们的事情过去了，早些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，也了我一宗心事。 薛科道，秦妹妹还没有出门子，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，至于这个可算什么呢？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。薛科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饭，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，终是寄人篱下，况且又穷，日用起居不详可知，况间当初一路同来，模样儿性格儿都知道，可知天意不均，如夏金贵这种人偏叫他有钱，娇养的这般泼辣，邢岫烟这种人偏叫他这样受苦，阎王判命的时候不知如何判法的。想到闷来，也想吟诗一首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，又苦自己没有功夫，只得混写道，蛟龙失水似枯鱼，两地情怀感所居，同在泥土多受苦，不知何日享清虚。且壁看了一回，意欲拿来粘在壁上，又不好意思，自己沉吟道，不要被人看见笑话，又念了一遍道，管他呢，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闷儿吧。又看了一回，到底不好，拿来夹在书里，又想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，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，不知何日了局，致使忧归若至，弄得这般凄凉寂寞。正在那里想时，只见宝蟾推门进来，拿着一个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。薛科站起来让座，宝蟾笑着向薛科道， 这是四碟果子一小壶酒，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。 薛科陪笑道，大奶奶费心，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，怎么又劳动姐姐呢？宝蟾道， 好说，自家人，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，再者我们大爷这件事实在叫二爷操心，大奶奶久已要亲自弄点什么谢二爷，又怕别人多心，二爷是知道的，咱们家里都是言和意不和， 送点子东西没要紧，倒没得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，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，一壶酒，叫我亲自悄悄的送来。 说着又笑瞅了薛科一眼，道： 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，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，服侍的这大爷就服侍的这二爷，这有何妨呢？ 薛科一则秉性忠厚，二则到底年轻，只是向来不见金贵和宝蟾如此相待，心中想到刚才宝蟾说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，因说道： 果子留下吧，这个酒姐姐只管拿回去，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，挤住了偶然喝一盅，平日无事是不能喝的，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吗？ 宝蟾道： 别的我做得主，独这一件事我可不敢应，大奶奶的脾气儿二爷是知道的，我拿回去不说二爷不喝，倒要说我不尽心了。 薛克没法，只得留下。宝蟾方才要走，又到门口往外看看，回过头来向着薛克一笑，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： 他还只怕要来亲自给你道法呢。 薛克不知何意，反倒讪讪的起来，应说道： 姐姐替我谢大奶奶吧，天气寒，看凉着，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这个礼。 宝蟾也不答言，笑着走了。薛科时而以为金贵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过意，被此酒果给自己道法也是有的。即见了宝蟾这种鬼鬼祟祟不干不尬的光景，也觉了几分，却自己回心一想，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，哪里就有别的讲究了呢？或者宝蟾不老成，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样，却指着金贵的名，也未可知。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也不好。忽又一转念，那金贵素性为人毫无规格礼法，况且有时高兴打扮得腰条非常，自以为美，又焉知不是怀着坏心呢？不然就是他和秦妹妹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所以设下这毒法，要把我拉在浑水里，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儿，也未可知。想到这里，索性倒怕起来。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，忽听窗外扑哧的笑了一声，把薛科倒唬了一跳。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